你是我心爱的吉祥花，春天开起花一朵，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和 Selina 一起合唱的歌曲，叫做《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是王力宏2007年改变自己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最特别的是这首歌开始部分的闽南语。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中国的第一吉他手李延亮演唱的一首歌，他确实出过演唱专辑，而这首歌呢是一个翻唱歌，翻唱自内地的歌手周峰的《梨花又开放》，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来自谭咏麟的《迟来的春天》。 忘不了故乡，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岗，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嗡嗡响。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 这是李延亮版本的《梨花又开放》，充满了乡愁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孟庭苇1995年加盟索尼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呢，非常的特别，听起来甚至有一点走音的感觉。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 我听说，开始总是真的，后来会慢慢变成假的。充满温柔的眼神啊，是用来开心，不是用来伤心的。我听说，亲吻总是真的，但耳边细语常是假的。装饰爱情的诺言啊，是随口哼哼打发寂寞的歌。你的爱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可以真多久？我已决定就不许自己后悔，是我有苦难言的选择。你的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让我看得懂。我一付出就不许自己后悔了。我的心很怕痛，你要疼我。 注意了，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5798-6666。 张老师，

生命的谎言里，别惹我， 别惹我， 带着凄凉的背影， 带着凄凉的背影， 独自的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我在风里踽踽独行，让我在风里踽踽独行，让我在风里踽踽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让我在夜里独自哭泣，让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齐秦的《独行》。这首歌呢，在内地的引进版《狼一》当中呢，收录为第二首歌，也是内地相对比较知名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说到这个电影呢，我们就要提到电影的配乐小虫。小虫呢，至少为三部电影配过整个电影的配乐。第一部呢是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当中的主题歌《藏心》，由黄莺莺演绎呢，真是凄美绝伦。而第三部呢，则是来自陈冲导演的《天域》，当中齐豫演唱了中英文的主题歌呢，也助齐豫得到了各种奖项。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第二部，也是关锦鹏导演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的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我们下面要听到就是来自林忆莲演绎的这一首《玫瑰香》。 受伤，快乐

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著名的歌曲，叫做《你的背包》，作词的部分是来自林夕。而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李心洁2000年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爱像大海》。在夏天呢，就会想到大海蓝天。而这首歌当中呢，也充满了对自然环境还有周遭人士的真爱。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深深的